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丢潘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老漢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老漢推估。 好，我哋翻嚟第二节啦。咁啊，头先阿袁博士同我哋都分享咗，即系喺一个生死嘅过程入边啦，即系见到唔同人嘅悲伤啦。你有冇最难忘嘅？可唔可以讲到一啲你觉得你都觉得好啊？点解会咁样样嘅一啲嘅个案咁样嘅，嗰啲客人咁嘅？ 嗱，有个就唔系客人嘅个案嚟嘅。我睇咁多个嗰啲即系宗教仪式，去悼念。即是那些亡靈呢、最悲傷的真的哇全場都喊到很厲害的、 全場喊的 全場喊我想有三四十人 是 即是一個幾大的 area 入面即是好像這個錄音室大多一倍就坐了一個弧形然後三四十人、那場呢是一場法事是一場道教法事是那就、是每一个嘅在场嘅悼念人士咧，都喊嘅，而且系喊得好悲伤，同埋啲眼泪系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即成块面湿晒嘅。 系啊，个个都系咁嘅， 个个都系咁嘅。 系咪亲戚？系咪朋友都系咁嘅？ 总之就喊得好犀利。咁跟住咧，连嗰个师傅咧，即系道教师傅，都话好感动。 系， 佢话而家喺咁多场法事入边咧，佢都未见过。所有的大家的精力和那个思绪是放在整场法事里面、是不会打机啦、不会倾闲偈啦、不会讲笑啦而且大家那个精神那个麦是完全在个法事上面他说这场法事是做得很好的、是一定会收到的相信那些亡灵、他说真的很感动在事后他们自己都这样说咁嗰场法事系应该系喺2012年啊，应该我冇记错，应该系一二年， 系 嗰阵时见喺嗰个年代咧，真系比较近期啲啦。我自己都之后都讲咯，我话其实咁多场法事，我都觉得而家喺灵堂上边，我都好少见到咁悲哀，系第一次，我人生系我第二次接触嘅一个法事，即系一场 咁悲哀， 咁悲哀嘅。咁我自己会觉得哇真係好感动好感动我、直情係。咁嗰场法事呢其实就係一间宠物殡仪公司、为啲宠物去做嘅悼亡法事嚟 嘅。 咁嗰三十几个都係宠物嘅主人。甚至乎嗰啲宠物呢其实唔係啱啱过身嘅。有啲佢已经过咗身好几年。佢哋真係喊得好犀利。咁直情我净系感动到咧，我净觉得系吓亲啦！我当时喺度谂啊，我好去灵堂见到咁多场法事，我都未见喊得咁犀利， 亲人都冇喊得咁犀利，但对住宠物就喊到 阿爸阿妈、阿爷阿嫲或者什么 惨过死老豆啊！真系 惨过死任何一个家人，真系我未 即系原来唔系讲笑，即系 honestly 呢个说话唔系唔 真 做嘅，只不过系真系见到个真实状况。 系个状况入边，我系。感觉到呢即是其实可能现在香港的人对人与人之间的个信任已经去到呢、比较低了反而呢就觉得呢宠物是不会出卖我的、宠物呢是我的知己和我的听众来的他失去了他就失去了个知己啦失去了个可能比至亲更亲的人啦、更加他不会出卖我啦他一定会忠诚于我咧，咁其实佢哋嗰种 背后的，即是我自己在反思，我每做完一样东西我都会反思一下。那下我在想，我好好检讨一下我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与物件之间的关系，究竟我有几放不低，或者我应该去怎样令到人与人之间，即是由我去引发到这样东西，可以令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会增强回。因为那下我竟然会觉得 unbelievable。 好似真系好，都 即系啲眼泪 震撼，同埋 啲眼泪系 都几大打击噶喎。讲真， 啲眼泪系真噶，但系嗱，好老实讲，我细个咧，我阿婆过身嗰阵时，我到而家我都记得，已经都卅几年前啦。吓，嗰场嘅喺个灵堂入边咧，我哋自己好伤心啊，因为我阿婆由细凑到我哋大，咁我自己 好亲， 系啊，好亲啦，嗰种感觉真系失去咗至亲咁感觉。嗰场嘅法事咧，就俾我感觉到就好似我失去咗一个凑大我嘅 妈妈 亲人，我婆嚟嘅嗰个 婆， 我婆婆嚟嘅。咁我就喺度谂啊，哇！原来动物比人更为重要，而家人与人之间关系已经疏离到咁样，即系我自己又都，我又喺度坐后检讨啦吓，即系我自己喺度谂，好耐冇见过，连个南无师傅都话，即系个法师，得个嗰个道长都话。好耐冇见过咁感人啊！而且佢话咧，因为佢哋呢啲咁嘅，佢哋帮手做读亡法事，佢哋念嘅经文系有个功德喺度啦，希望可以做到啦。因为然之后亦都希望可以做到咧，就系点样令到嗰个灵咧，可以收到佢哋嘅嘢。佢话其实咧，佢哋念乜嘢都唔够一个亲人嘅念力咁强嘅。如果佢哋嘅念力系喺100% 摆落去嘅话咧，佢哋绝对系100% 收到。但系如果你又挂住倾下偈啦，有啲人可能打下麻雀啦、讲下笑啦、打下机啦，咁呢啲咧究竟有几多少收到呢？其实佢哋有阵时佢都会话，其实佢哋都好怀疑。有阵时佢哋自己嘅能力系有限，一个人嘅力量系有限。是但系当好多人嘅念力喺一齐嗰阵时，个力量系大好多嘅，即系佢系咁讲嘅当时。因为佢哋之后点解会咁样讲？你谂下一堂，通常又做完喺灵堂做完一堂法事。师傅是不得闲同你讲咁多嘢噶啦，但系当日佢都有讲吓，咁我自己都有种好感慨啊！即如果你咁讲咧，你话我即其实到我而家我都好难忘，因为都好几年前啦，我都仲记得嗰个环境 系好，我觉得 系真系 好震撼噶， 好震撼，我都觉得好震撼。当时我心谂卅几人都一齐喊， 系啊，同埋系 即我只系参观噶咋， 我都可以理解到嘅，因为譬如话咁样即系。而家由於我哋香港地啦，即係我諗呢個同土地問題又有關啦，即係始終住屋細啦，咁而可能好多人唔可以住埋一齊，嗰個家庭嗰種緊密度咧，其實係我諗同以前舊時代啦嚇都差好遠。譬如細細個咁樣，成家要堅持住埋一齊嘅，即係阿爸阿媽湊住啲小朋友咁樣，要一路到大咁樣，可能都住埋同一間屋嘅嚇，咁好親密嘅。咁但係而家就係學你頭先話齋啦。他们都忙到连见阿爸阿妈的时间都没有，连送他一程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这个跟我们不要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跟亲人之间的关系都疏离得，原来去到都不及每天见到那只狗那只猫猫那么亲。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背后那个成长的那个历程啦， 绝对是。 咁所以你话点解佢哋会同屋企人嘅关系有少少疏离啊？各样嗰啲嘢，每一个有自己嘅故事， 绝对 即系我自己会觉得。但系如果我哋 要反思啊，都系 反思啦， 系 啊，如果再反思一下，你话啊，以前可能香港嗰个生活条件比较弱啦，即系冇而家咁好，反而即系你话而家系咪香港真系唔够地方住咧？但我识得好多朋友，其实屋企有间房俾佢住。但他自己出去 住 劏房喎。 O、okay, K， 相处上边可能沟通 上边，佢要空间噶嘛。其实佢好多空间噶，佢有自己私人房，你闩埋道门，你咪自己大把空间咯。只不过佢觉得有人管佢啫嘛，佢觉得有人管佢。 即系咪个心冇空间？ 啊，系啦，可以咁讲咯。即系其实系啊，即系我亦都识得有啲咁嘅 case。咁咪造就到啲父母买一间屋俾佢哋咯。如果唔想佢哋住劏房嘅话，即系我觉得系咪真系咁冇地方住咧？我哋以前细个咁，你话斋咁几个人一扎人住埋 一 个好细嘅空间都冇问题吓。咁其实好多时 你话感人与人之间感情啊，或者其实好老实讲啊，有啲宠物真系逼埋自己张床度，都好逼噶。我有见过啲朋友好冇空间噶，但佢都觉得好多空间噶。 即系好坦白讲咧，我就养咗只猫嘅，每一晚咧， 佢一定逼埋你度噶啦。 系啦，我可以忍耐咧。佢譬如话瞓咗喺度啦，佢瞓咗喺我床尾，然之后我缩埋一角咁样样。 即系你负责三分一，佢负责三分二啦。你个空 间我完全都可以接受嘅。 你觉得 OK 噶嘛？你唔会觉得俾佢霸占咗？但如果 你 会觉 得烦，但系算啦。当你好冧佢嘅时候，咁你又算噶啦。 但如果谂下，如果嗰个系你细妹，你会觉得 可能就会烦渣，或者我哋个忍耐性系咪会低咗咧？定系点样咧？ 其实你系对。对嗰、那个嗰、那个人啦、啊，又或者嗰件物件， 系 嗰、那个包容度去到几多？ Exactly, 个包容 你包容只猫去侵占你嘅空间，但系你就包容唔到可能自己细妹或者亲人去掂下你张床，唔系霸占你的空间，你做乜搞我啲嘢，或者你做乜入我间房？即系其实呢个系包容，即系呢个其实有阵时候我哋都系要反思一下咯，究竟点解我对人咁？ 又或者 冇包容，咁冇耐性。 点解人哋点解我会令到人哋不能包容我啦？双向嘅 都系啦， 系 啦， 系 啦， 系 啦， 即系都好。我忽然间觉得，即系好多而家我哋见到一啲社会嘅问题咧，可能即系头先所讲住劏房啦，跟住系同亲人关系疏离啦，一开始都系由于我哋自己本身同亲人之间嘅关系可以维持得有几紧密，系嘛？中间究竟发生乜嘢事咧？呢个位我就觉得。好值得我哋即系去深思一下，点解我哋会宁愿离开个屋企，或者点解子女要宁愿离开个屋企？ 啊，我亦都有听过一个故事嘅。咁我有个朋友嘅哥哥咧，就都系专业人士嚟，两夫妇都系专业人士。咁佢哋好大年纪先至生到个小朋友啦。咁佢哋就放唔低佢哥哥就放唔低佢爸爸曾经打过佢。打即系你知以前啲严父噶啦，系咪一实打下噶啦？咁嗰位人士都年纪唔细噶啦，今时今日。咁嗰个年代啲父母多数都打， 系啊系啊，我个年代 其实唔系打得好犀利嘅，打咗一两下噶啫。但系佢就记咗一世。咁然之后咧，就到佢哋好大年纪之后咧，两夫妇就生咗个小朋友啦。咁然之后就抱翻去俾爸爸妈咪睇啦，跟住。当佢个爸爸想抱下佢自己个孙嗰阵时咧，佢就缩走。我个仔唔俾人打得噶。 哦，即系童年阴影或者个创伤。 我心谂啲阿爷阿嫲点会打个孙 啊？ 系啊系啊，即系其实 或者佢根本其实系 佢摆唔低咯。我哋叫做 如果以心理治疗嘅角度去睇咧，其实佢内在个伤痛都仲喺度， 喺度未放低过， 未放低或者系佢未转化，未亦都见唔到爸爸即系。打佢的原因啊，爱佢的原因啊，又或者中间是个原谅啊。 其实如果每个人能够去再深入了解啲每一件事情，或者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情，佢哋都有背后嘅动机咧。如果我哋系 understand 佢个动机嗰阵时咧，其实佢嗰个手段就算系几温和又好，或者几毒辣都好咧，咁我哋睇嗰个动机系对我好嘅，咁我哋可以去接受咯。如果佢个动机系即系好似你先话，即系佢为自己嘅，咁我哋咪可以去唔接受咯。 以我嘅经验入边嚟讲咧，好多绝大部分咧，我哋即系人心入边，你会怨恨一个人，你会嬲一个人，你想一个人同你讲对唔住，你其实渴望你同自己讲，我要我最尽我最大努力啊，我就应该要原谅佢。但系咧，往往咧，佢最尾咧，发觉咧，原来最尾发觉原来都唔系要原谅佢，而系要体谅佢。 嗯， 即系后边原来有个好大嘅偏差，同埋好大自己，我要原谅你就因为我啱，你错啊嘛，明白吗？ 嗯， 即系对方一定有错，但往往原来咧，到睇清楚成件事，再睇真啲成件事嘅时候，根本冇啱冇错。所以呢个系体谅，每个人喺佢嘅 situation 上边有佢嘅一个嘅情绪，有佢嘅选择，有佢嘅苦衷难耐，有各自嘅委屈吓，唔同嘅种种嘅情绪悲伤咁。所以我哋嗰心个包容唔系净止系啊，我要包容你，因为你伤害我，我去原谅你。我应该包容埋你，其实因为你咁样样，所以你有呢个行为，而我知道点解，但系我都选择我去体谅你。所以。 咁啊，成个世界又好唔同噶，人与人之间关系就冇咁疏离咯。你就唔使净系揽住只猫猫，揽住只狗狗，系嘛？ 其实如果系可以系咁讲嘅，即系如果我哋每个人都明白，或者系真系去聆听对方，佢所或者去观察对方佢所做嘅嘢，或者佢所讲嘅嘢背后嘅动机，如果我哋系体谅到而又包容到，其实嗰件事系。是微乎其微的。 是。 啊、即其实很老实讲我都有跟家人嗌过交。 绝对有。 是啊冇可能我或者是有跟其他人有摩擦过。咁 是不是要怨恨一世呢咁、 exactly. 不是不放过他不放过自己我咁辛苦到 是 即是做人是不 是 即其实我自己会觉得人生苦短都几十年好彩啊冇彩可能得几年、或者几个月。 是 啊咁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经历啊咁、其实我觉得可以将啲事情放喺更加大嘅事情上面唔係话啲咁细嘅事情上面。 你见到呢做咗你即係你做咗咁多年呢一行呢令你感悟最深嘅系啲乜嘢你觉得 我自己会觉得就系、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的、那时候我去读书的时候、我就跟两个法师住。那两个法师有一天其中有一个法师就 道教法师 佛教法师。 佛教法师。 佛教师傅来的两位。他有一天我走出厅的时候我就见他坐了在那里念经。后来他念完之后我就问他、师傅你今天为什么一早在那里念经早午晚都在那里念经他应该是那一天。他就跟我说、因为他有一个好朋友过了身他要帮我念地藏经。法师你咁慈悲好慈悲咁样即係跟住佢话咁嗰两位法师都比我年纪小好多。咁跟住我就话法师呀、咁第二时我就过身嗰阵时呢你都帮我念啦咁讲咗一句。跟住佢当嗰个法师呢好想答应嗰阵时呢另外一个法师就截住佢啦唔得咁样。跟住我法师点解即係我话另外一个法师点解你咁唔慈悲呀、我只係一个好 好神秘嘅要求， 卑微嘅要求。 你帮我念下经， 百年贵老嗰阵时，你帮我念下经啫。其实你做法师成日念经噶啦， 系 咪？咁跟住佢话唔系我唔慈悲，系佢唔能够帮你念经。我点解啊？点解佢唔能够念？佢都系法师咁讲。跟住佢话，我哋两个都短命过你噶咁讲。咁跟住我。跟住 你点样判断呢一样嘢啊？ 咁跟住我就话 啦，算命 系啦。咁嗰阵时我就问佢，我话法师 好远啊， 系好远啊。咁我突然间突然间好远。我话法师，我比你年纪大咁多，我大过佢两位法师好多，即系打折嗰种。我法师，我比你两位年纪大咁多，你点可能话我会长命过你哋咧？咁跟住佢就话，总之我哋两个短命过你咁啊。咁跟住。即是他们可能即是他们修道人啦他们看到一些我看不到的东西我不知道。跟着他、跟着他最后讲了一句令到我这世都记得的。他说棺材不是要来装老人家的。那下我就突然间叮这样棺材真的不是要来装老人家的。所以有时候大家呢就不要觉得啊来紧我们这一行呢就是一行很丰盛的行业因为呢老年问题呢就很严重乜乜乜。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所有的重病呢现在是年轻化了很多。是啊即其实我眼见的真的有些比我更年轻的就已经不在了。其实有阵时呢棺材真的不是要来装老人家。即这句话我 是那位法师讲给我听那一刻我真的突然间有个感悟就是我们要珍惜自己每一刻啦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然后呢就去同想建立想做建立自己互相之间的关系。如果有阵时候就以为自己大把时间、以为自己大把时间。 爱得太迟。 又或者恨得太迟。珍惜眼前人。要即是因为其实好像上个星期那样有哪一个会想到我只是放学啫、但我现在已经在 ICU 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的。即如果我们要。 意外就是会没得预计。 是啊即这些是我们叫做、好听的就叫做命啦、我们真的要很珍惜能够、我今时今日能够、看到吃到去到洗手间很正常嘛我们要很珍惜咯这件事真的要很明白要惜福啦惜缘、这件事很重要。所以你说 我做这行其实有些人会觉得、可能呢我的老人家呢准备要用了其实谁不知扯上可能转 自己。 自己。因为我吃、也都懂得有些呢可能两夫妇年纪很大一个病重另外一个就照顾他其实可能照顾他那个行先。也都见过。真的有很难讲的。 永远都是，即可能生死就已经，我哋啊令我谂到咧，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咧，好多人为咗延长寿命啊，吓，即系谂下点样养生啦，谂下点样个医疗要越嚟越好啦，点样医病啦。其实终归无论我哋有几大嘅努力都好，人事永远敌不过天意，吓。即是个天要怎样去阎王要你 三间死，哪个留你到五间啊，哪个有资格， 就算你留到五间都留不到第六间，是不是 没的了， 没的了。即是往往我们眼前的我们对我们所珍爱的人，我们是怎样样呢？我们刚才所说很忙很忙很忙，什么都有了，但是没有时间给你最爱的人， 是、啊、 或者没有时间给最爱你的人。 其实我真的勾晒嘴的， 是我都唔多呢啲咁样嘅状况噶。 而家越嚟越多， 越嚟越多 嘅。系啊，唔知点解咁忙噶喎，佢哋系啊，越嚟越多。我真系拗晒头，心谂你哋都有一定嘅社会地位啊，即、嗯、系有一定嘅知识水平啦、啊。 系每年又可以抽到时间去旅行，日本就冇问题嘅，系咪？即系你嘅 感觉上边。我唔知啦，可能即系佢哋忙到冇乜娱乐都唔顶，但系、嗯、即系我唔敢讲啦。嗰啲就因为，但系工作上边。不会这么不咩，我觉得 这么不人道， 没可能。即是以前那个年代、嗯如果做官，如果那个皇帝你丁母忧或者丁父忧不给你 回乡祭祖送殡，是会被人说他是不仁的、 嗯、 连皇帝都可以被人参本的、 嗯、 那你说今时今日你有哪有可能，如果你说要跟公司请假因为家人过了身， 是最直属啊， 还要直系亲属啊，可能爸爸妈妈什么哪有可能不给你放假，不是很多日子而已，两日而已，是一个半日，即两个半日而已。其实我想不是责任，其实香港已经是简化到不简化的、嗯、我觉得现在来讲的大趋势是再简化咯。 是会是怎样呢？你觉得是 不就是去医院那里直出咯， 直出就去火葬场， 火葬场或者去这个土葬，即是这样去，总之去处理个遗体咯，是这么简单，是越来越简单，我相信、 嗯、 我都不明白的、 嗯、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可以。我心谂几忙，你都有啲时间去悼念噶，系嘛？ 嗯，其实我谂嗰个悼念，我谂中间咧，有啲人佢会觉得啊，佢翻到屋企可以自己悼念，系咪？其实我想问咧，譬如喺你眼中，你觉得中间嗰个过程点解咁重要咧？ 嗱， 系俾 你要明白一个丧礼啦，或者一个殡礼咧，个主角唔系我啊，系个先人啊。 嗯。 你哋咁忙，系你唔得闲嚟悼念啫。咁你要容许你个先人有再生嘅朋友，有其他嘅亲属，点解你唔容许其他人去送佢一程？ 啊！ 嗱，你要注意，其实每一个作丧礼啦， 嗯、 我哋唔会送客噶， 嗯， 只会谢礼嘅啫。但系走嗰阵时系唔会有人送出门口，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喺屋企开 party 咁样，我哋会送佢拜拜，或者我哋去饮，啲、 嗯、 人会同你握手，啊多谢你啊，今晚光临、嗯、啊，招呼唔到诸如此类。但系丧礼系唔会有人送客嘅，点解？ 嗯， 因为个主人翁系唔会起身送客噶。 哦， 大家唔好误会，个丧礼唔系你噶，系个先人噶，系、 嗯、 个亡者噶、 嗯。 但系你系剥削咗个亡者被悼念嘅机会。 或者剥削了其他人悼念他的机会， 是啊，你剥削了其他人悼念他的机会、 嗯、 因为你不得闲，其他人得闲的嘛， 是、 啊、是你可以不来的， 嗯， 就是这样、 啊、 即是你问我为什么这么重要、嗯、对个亡者来讲，我觉得可能他除非他讲到明我想这样做、 嗯、 如果不是 你们每一人全部不要送我了， 是啊，你当我死了就算了、嗯，但你要想想，你都要听真啲嗰句说话，是坚定扭。有啲系发富气讲噶咋，即系我听过嘅呢啲，我话啊扭定则坚噶咁样，即系讲完你就知佢扭噶啦。但如果你话佢真系可以去到咁，我哋叫做咁放得下，佢啲繁文缛节完全冇晒嘅，咁、嗯、OK 冇问题。 嗯， 即系我觉得可以接受。 但我又觉得都系嘅，即系我哋始终甚至乎再生嘅人都有自己情绪要处理。有时是譬如说啦、真的我都遇上过，即是没办法送了那个人离开，即是很后才知道。那你都会想啊，我可以做，如果我可以去到见到他一面、去送他一程，其实好像都给我有个空间去放低这件事。 是啊， 我哋同佢 say goodbye 嘛，我哋叫做即系叫道别嘅仪式。 喺嗰个过程入边，都让我可以感受得到，诶，我知道你离开啦，我接受你离开啦。而呢个过程入边，将我嘅伤感或者将我嘅同你以前之间一啲我冇办法放下嘅东西，都可以放低佢。你会系成为我嘅记忆。是吧，在我心里面一个的部分。但在以后的日子，我不是拉着你这个已经不可以有实体在这里的东西 的一个的感情。而之后每日的痛苦或者是暗自的痛苦那种的神伤，当然会记忆可能都会伤感。但是往往就是我们容不容许自己有个空间给他放下。 是啊，其实 一种的感觉。 如果以前即是中国人的礼制呢，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做是社会的转型。即是那个譬如以前是我们叫做父系年代啦。譬如一个主人过了身，那个家族的主人过了身，而他要去通知所有他家族的成员来去做这个过程。其实个丧礼或多或少亦都是一个呢我们叫做是一个信息话俾其他人知，呢个家族嘅下一个传承人系边一位？我哋呢个叫做一个即系社会制度上边嘅一个我哋叫做仪式，去话俾宣布俾全世界知。点解？你谂下点解？泰国皇室过咗身要做一年嘅仪式，呢个系一个好传统嘅一个仪式嚟嘅，即系以前中国系三年嘅。即是守孝真的三年。 啊，是啊，守孝三年。 是啊，真是啊，应该是披头散发啊，饭都不吃啊，这样的。咁其实是你睇下而家之后泰国做得到。一年。你想下佢哋甚至乎係点试过有一个先生呢升职呢，佢穿得红少少俾人哋炖冬菇啊，即刻。 是啊。 比如压力大到呢，嗰间行即刻炖佢冬菇。因为他想着那天他升职嘛， 是啊， 他又不记得他要为太皇守孝嘛，所有那些公务员是不准着到，是要 即刻不升他，是吗？ 是即刻被人扔回我下来啊，即真是新闻来的，这些 是事实来的。那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一个王朝的一个转折啊，到他的仔啦，那应该同你逢过身啦，那下一届啦，那至于那个新太皇啊，几时登位呢都未登的，是要搞定晒成件丧事之后再登位，我哋叫做一个转型啊。 我想问咧，有冇啲譬如话江湖嘅人士咧，系咪都系类似咁样样嘅咧？ 咩叫江湖人士啊？ 即系嗱，我唔知道啊，有时 边类嘅江湖人士我唔系好识， 因为我有时睇啲报纸咧，系咁就即系譬如即系有啲嘅新闻咧，咁就啊某一个嘅大佬咁就过身，跟住然之后啲一班僆咁就唔知唔同嘅帮派就会系点样样去拜佢啊成啊，跟住又要有交易嗰啲，会唔系咪嗰度做噶？我纯粹好奇嘅咋， 我呢个我真系唔知喎。而家啲我听好似而家啲人讲话。而家啲人都冇以前啲人咁有义气噶咯，嗱我就唔知啊，嗱好老实讲，我 即系你做咁耐就比较少， 我你唔系嗰班朋友，你点会识到嗰班人啊？系咪先？咁真系唔好意思， 即系呢个答唔到佢，呢啲应该可能唔系咁意思讲， 唔系真系系你识唔到嗰班人，你唔知佢哋点样运作噶嘛？咁我答唔到我哋入边点运作，系啊。 有除咗嗰、那个上次你讲到宠物嘅嗰、那个好难忘啦，即系我都觉得好多嘢反思之外咧，仲有冇其他你会觉得即系啊咁多年嚟你都好想同听众分享一下嘅？ 想同听众分享一下，即系我自己会觉得咧，好多人都有个误解咯，以为啊呢行好赚噶咁啊， 原来唔系啊。 我自己会觉得啦，其实每一个行业咧，你话如果佢完全唔赚钱咧，咁啲人都要养妻活儿嘅。咁你话呢行系咪好好赚咧？咁我可以话俾你知，有啲人真系赚好多钱嘅，吓、 嗯， 即系因为。个价钱都好飘嘅，咁、 嗯、 至于你点样去衡量呢，同埋你哋应该要自我认识一下咯，多啲、嗯，因为好多朋友就话，你哋好贵啊，点，跟住我咪住先，你有冇认深入咁去认识一下呢样嘢咧？个价钱系点样计算咧？你知唔知噶？我唔知啊，咁。 我说你自己去买一样东西，即是你作为一个消费者去买一样东西，你连怎样去衡量那样东西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和物非所值，你都不懂得去 evaluate 的时候，你就不可以那么武断就说我们这行很很赚钱、啊是不是？你说一杯咖啡卖多少钱、啊、 是都成几十元杯啦、 啊、你这些中产人士几十元，有些五元的，你知不知道、咁有啲百几蚊又有喎、啊、都可能同一杯咖啡嚟、啊。只不过喺唔同地方飲。 个配套唔一样，所以唔一样。 冇错啦。咁、啊、所以你话系咪嗰杯咖啡 特别好飲， 特别好飲，或者系系真系值百五蚊呢？ 嗯。 是你的心理价值值的嘛。 Exactly, 即所以 我自己会觉得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哦、很贵的，甚至乎我见过有些新闻就说我们这行的人呢就会谋人的，谋人之类的间间都。其实我告诉你不是的，你应该找一个相熟和、曾经有过这类的经验、有愉快的 经验。 愉快的帮衬经验，就不是那个那件事件愉快。即因为有些人洗钱洗得很不愉快的机会。啊、所以呢我们就要去理解咯、啊、要多深入的研究，还有如果有机会的话去看些书啊各样的东 西。好啊，那么我们第二节就到这里先，我们第三节回来就再分享多些的东西。 好啊。